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我国劳动新闻27号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日本开发战斗机其目的何在。下面再有播送这篇评论。不久前，日本进行了先进制造的国产战斗机试飞，这新型战斗机又称第五代战斗机，是采用隐形技术而制造的。日本反动派大肆宣扬说，将根据试飞资料来验证隐形性能和飞行能力后，着手开发下一代战斗机。通过这次试飞，日本重要表露出了其军事大我化野心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日本竟然开始独立地进行武器装备现代化，这说明他们要从对美依赖和美国的束缚中摆脱出来，培养自己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。现在日本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已做好了能够进行对外侵略的准备，其军事力量足以执行一场侵略战争。人类早已切身体验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史，都在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活动提高警惕并敲起警钟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27号发表的评论，日本开发战斗机其目的何在。